走来走去，只珍惜我的心。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终此一生也火般的热吻。长夜有你最也真，让我终于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是快乐是情人，情难自禁，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，请珍惜我的心。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是疑问，快乐是情人。

是唱得用心良苦，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。我以为虽然爱